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们要连线此时此刻正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主持人赵亮，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24岁生日季的收官活动的现场情况。节目的后半时段呢，我们要继续打开文化之门西山文化带系列节目，带您走进位于西山的千年古刹卧佛寺。我们首先要抛出上半时段的有奖问答题目。我们知道卧佛寺是因为一尊卧佛而著称的，我们的问题是北京西山卧佛寺这尊卧佛它是什么材质的呢？有三个选项， A 铜的， B 木质的， C 石头的。把您认为正确的选项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6，此时此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刚刚完成了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听众朋友呢，和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主创人员一起期待着在仁义话剧这个杨麻将的开演。这也是我们4月份以来北京文艺广播24岁生日季的收官活动。下面呢，我们就有请主持人赵亮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喂， 赵亮你好。 您好，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能听到，非常的清楚啊！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文艺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亮啊。现在呢，我就在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我就在这个首都剧场的门口，正在等待着今晚话剧《杨麻将》的上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呢，刚刚结束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跟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这个战略合作的签约仪式啊，我们已经正式的签约了，也就是说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将走上一个新的平台，我们将会有未来有更多的合作啊，已经开始了。那么今天晚上杨麻将的这个上演呢，我也是在这里等待啊这个话剧的上演，我心情很激动啊，因为咱们4月1号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季开始的那一天，我是在咱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开启的我们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啊，咱们的这个文艺和仁义的这次携手的活动。那么今天我算是有声有色有始有终啊，在收官之日呢，是在北京仁义的现场来见证了咱们的这一次签约仪式。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的身边有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徐庆玲台长，还有我们北京仁义宣传策划处的处长孙丹啊，两人都在我身边。那么先请孙丹来啊，先请许台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签约的仪式、签约的活动，好吗？ 你好，许台。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许台。 你好，你好。我现在跟赵亮还有跟孙丹处长在一起啊，都在仁义这个剧场这儿。今天下午的活动呢，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战略合作的签字仪式刚刚结束，非常振奋。咱们的市领导、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还有那个仁义的领导，以及咱们台的领导，还有咱们的听众观众选出来的代表， 在这个战略合作仪式上都发表了讲话和感言，还有咱们的主持人都做了表演，都非常精彩。咱们这个春风得意花开为你的这个生日季活动整整一个月了，咱们今天呢是把这样一个生日季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的这个生日季活动做一个收官。咱们这种收官方式呢正好又把咱们北京电台和人艺的这个战略合作仪式作为咱们收官的一项重要活动，所以呢就是我们当初的心愿完满实现，就是我们非常感谢咱们的听众，也感谢人艺的观众对咱们活动的支持，对咱们台的关注，对咱们这个节目的支持。今天呢领导们也都讲话了，认为这个电台和人艺的携手啊会助力我们首都的这个文化中心建设，也会开创新的文化的这个节目啊或者是合作的方式，会把我们的文艺台的品牌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高度，也会创造新的这个未来。 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啊，我们也期待着更好的未来。 好。 那下面 通过咱们的节目跟那个广大听众 道一声感谢。 好的。 这样来北京人艺宣传策划处的处长孙丹啊，那么未来咱们文艺广播跟北京人艺有哪些层面的合作，也请孙处长来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你好孙处长。 哎米赞你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听众朋友也向您问好啊，介绍一下未来我们合作的这个前景。 好，首先啊。 喂。 哎，首先很高兴能够亲历今天下午我们的这个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艺的这个签约仪式。我们呢双方就通过各自的优势资源达成了合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都有着人民这两个字，我们都是人民的文艺单位，我们都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另外呢我们的话剧，我们常说啊我们话剧姓话，我们主要是语言的艺术，而广播呢也是通过声音去实现内容传播的，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渊源。我们北京人艺的历史上有很多话剧都是通过电波让观众欣赏到的。在现在新的媒体发展下呢，广播也有越来越多的多元化，可以有声音啊影像啊等等更多灵活的形式把我们的作品传递给受众，所以广播越来越成为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舞台。这一次呢广播和我们话剧来合作，可以拓展广播的节目内容和形式，丰富资源。所以呢在今后我们除了内容上的联手，我们还会推动双方的人才的互相融合，让我们的演员和广播电台的主播们各自发挥所长，碰撞出新的火花来。我们的舞台和广播能够实现联动，共同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 期待着合作共赢，也特别感谢孙处长的介绍。 好，米夏，那我们现在就在等待杨八将的上演了啊。 好， 那现在就是现场的情况，那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好吗？ 好，也感谢赵亮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情况，谢谢赵亮，再见。 好，再见。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13，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要继续我们的西山文化带系列节目，带您一起走进位于西山的千年古刹卧佛寺，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曹雪芹纪念馆原馆长李明新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米夏老师好，文杰好。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互动了一下啊，问您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现在北京西山的卧佛寺，这尊卧佛它是啥材质的呢？ A 铜的， B 木质的， C 石头的。我们听众万波啊，还有这个简单就好，万波还有菩提树答的都是石头，然后简单就好说是木质的啊，也有答铜的啊，百花齐放，什么都有。一会儿呢我们要让李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啊。其实很多朋友是去过卧佛寺的啊，看过那尊卧佛特别的气派、 那居然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那没去过的也允许人家猜一下， 对 吧？也许人家觉得是石头的。要不您先说说这佛有多重有多大啊？ 这尊佛五十多吨啊，是铜的，就铜铸造的啊。 这么早就揭晓答案了，您不想慎一会儿？行，铜的哈。我们还有题呢，还有两道呢，一会儿再出给大家啊。这个佛特别的重啊，因为材质的问题是吧，李老师？ 对， 因为材质，因为是铜制的，所以就费。它有多长多大？ 我记得是五点几米吧，六米的样子啊。 其实在佛前的时候，它还是非常让人震撼和敬畏的。 对， 您曾经说过啊，就是这尊佛像它在造像艺术中它的艺术是非常精湛的，因为您也去过很多卧佛寺。我们知道在全国其实有很多以卧佛命名的这样的寺院， 对， 但您觉得西山的卧佛寺啊，这尊佛像与众不同 啊？是的是的，是这样，就是我也去过一些全国各地的，比如陕西西安有卧佛寺哈，山西的西阳也有卧佛寺，等等吧，全国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从造像的历史悠久和造像艺术上来说，他们都无法与北京的西山的这尊铜卧佛相比哈。刚才米夏老师在底下就是问我，就是卧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造像，这个造像是什么意思哈。就是这个卧佛它是一种这个一个造型哈，它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说佛在圆寂的时候，就是在涅槃的时候，向弟子呢交代后世的这个场景，这个情景啊，因为他围绕这尊卧佛后边还有十二圆觉啊，是他的弟子，他交代后世。另外一种说法呢，说是卧游啊，说虽然你看佛躺在这里哈，像睡着了一样，但是他卧游四方啊，神游四海，就是一佛独卧，十方普觉哈、有这样的两种意思啊。 那其实说到这个卧佛寺啊，大家能猜一猜是谁建了它吗？是哪个朝代的皇帝？这个皇帝啊，跟大家说，就建卧佛的这个皇帝当时真的还挺小的，要搁今天说算追风少年啊， 还真是啊。 哪个朝代的谁呀、 元英宗，元英宗。我觉得咱们在说元英宗之前，我们应该先把卧佛寺最初的建造，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啊，跟大家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卧佛寺呢，它最初的建造是在唐贞观年间，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了。就是为什么要建这尊卧佛寺呢？就是唐太宗东征的时候啊，他回来之后呢，他为了悼念这些跟他一起出征的死难将士呢，把他们的灵位放在那儿悼念他嘛，他就在这个西山呢建了这个寺。当时呢正好是这个唐玄奘刚从天竺取经回来，他带了很多佛的造像。那么这尊卧佛据说就是按照唐玄奘从印度哄的天竺，从印度带回来那个造像来做的。当时的卧佛不是这尊铜卧佛，是一尊檀香木的卧佛。 其实这最早是文杰出的一道题， 是不是也被我这个给透露了。 文杰出的题是什么？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对，最早啊，其实我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个，就是说也是跟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造诣，这个佛像的造诣有关系。就是说最开始的佛像一般是石像或者是檀木木头像的，因为这个当时可能这个铜金属还是比较稀少的，这个工艺也达不到那么高的水准。当然这也到元朝时期哈，咱们国家的这个冶炼水平已经很高了，所以说到了元英宗这个追风少年的时候，他就又做了一个这个50多吨的这个铜佛像出来。 其实当时这个 唐玄宗可能不止在一处建了这样的寺庙，因为我们说过法源寺其实也是一个原因，当时建了很多嘛，是吧，悯中阁。嗯， 没错，就刚才那个米夏老师说到这个追风少年啊，我觉得这个词写的太好了哈、啊嗯、很形象啊。 追风少年呢有点追风少年的上限吧，17了、 啊、17岁啊、嗯、这个延佑七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尊檀香木的卧佛，就在这个寺里边，这样这个几百年啊之后，然后到了这个延佑七年，就是1321年，元英宗呢叫这个硕德八次哈、啊，他继位的时候他17岁，那么这个虽然他年少，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有想法的这样一个皇帝哈、啊，他当时就在国内举行了这种推举贤能啊，他精简机构改革哈、啊，这个改革的力度还很大，这个减轻了徭役啊，加强这种法治啊， 是一个励精图治的、 啊、励精图治的 勤奋的好皇帝、 啊、好皇帝啊、哦，而且他生活上也很自律，你别看这个国内发生灾情的时候啊，他主动的减少自己的饭啊，减膳啊。也不听音乐了，然后他也这个不在他的那个正殿去住了，搬到旁边的屋子里去住、哦、他就这样让老天爷说我要惩罚我自己啊，让 自苦啊、 哎、自苦啊。 这古代的皇帝啊和古人都早会是吧， 都早会， 就很早很早就、嗯、你看17、嗯、现在这孩子17、 嗯、啊，啥都不懂呢。嗯，那还而且我们看这位皇帝，他这个曾经有一次他劝诫他大训他的大臣啊，他说你们啊，这个你们身居高位，你们还有这个那么好的俸禄哈，他说你们应该力图这个报国哈，这个如果你缺钱好，我赐给你好了， 嗯， 但是如果你不法哈，有不法的行为，那他说那我行这个必不赦哈， 嗯， 必行不赦， 就很严明的 一个 皇帝， 很严厉、 嗯、 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皇帝啊，他上台之后呢，登基之后他就开始来 大刀阔斧 改革，但是他就开始上台就开始这个扩建这个卧佛寺， 嗯， 他就住这尊铜卧佛，但是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力度非常大的改革，他也得罪了利益集团、 嗯、 所以他只做了三年皇帝就被这个暗杀掉了啊， 反正元朝一共也没多长，一共98年，然后这么个追风少年云了三年、 嗯、云了三年、啊嗯、这个就被刺杀了、 嗯、 这个历史上把这一段呢叫做南坡之变了哈。 对，其实我刚才和这个李老师聊的时候，他说到有一个细节其实挺打动我的，因为这个我们说卧佛寺最早是建于唐代啊，然后唐代最早的那尊卧佛是檀香木的， 对， 这个我们说这个元英宗啊，他建的这个铜的这个卧佛曾经和那个檀香木的卧佛同时在卧佛寺里， 对呀、啊、对、啊、 檀香木的在前，那个卧佛在后， 对， 然后这个檀香木的卧佛从唐经历了宋，又经历了五代十国，最后建到了元代的那尊卧佛， 对， 这其实算是一种缘分吧。 对，而且我们现在没有就是认真的去考证过这样一个年轻的皇帝他为什么在这个寺里已经有一尊主尊的情况下他又建了一尊卧佛， 嗯， 我们还真的就没有认真的去考证过，因为他现在已经无法说话了，对吧， 就那个追风少年当时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也许是有点好大喜功，对吧， 嗯，我要建一个，反正确实人家也建了这么多年了，是吧， 对， 这尊卧佛到2018年啊已经快700年了，差三年七百年的时间。 刚才米夏老师讲到那个、嗯、就两尊卧佛共存一寺哈，我们说到后边就是这两尊卧佛共存一寺在历史上多长时间呢，410年，409年，将近410年的时间、 嗯、 两尊卧佛共存一寺，这个在宗教史上在建筑史上也是很奇特的一种景观， 应该是比较少见的， 哎呀非常少见，我们几乎说没有过哈， 嗯， 所以它也吸引了很多人，嗯，历朝历代的这种 对 文人呐 啊他们都会去朝圣哈、啊、 那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哎那原来的那个唐朝的那个檀香木的卧佛呢， 哎檀香木的卧佛在雍正八年在这个重修这个扩建卧佛寺的时候，修缮卧佛寺的时候就被移走了，这也是一段公案，按说清代的这种记载啊，档案记载是非常详细的， 对、 嗯、 但是就这尊卧佛的去向没有明确的记载，有人说是法源寺的那尊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也是木质的卧佛嘛、啊、 但也有人说法源寺是东花市的原来的 一 去的、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很详细的这种考证、啊、 嗯，历史上

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西山文化带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千年古刹卧佛寺。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曹雪芹纪念馆原馆长李明新老师，欢迎李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出了两道题了，第二道题啊，就是说卧佛寺其实历来和皇家关系都非常密切，雍正皇帝呢曾经派自己的一个大臣，这大臣他非常喜欢，说你到卧佛寺你好好跟人家学习做人做官的道理。我们问这个大臣是谁，没想到第二道题大家答得特别对啊，这人是谁呢？还有我看看啊，这个宜家答对了，健康是福，打光圈，山韩志，这都答对了。咱们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来自于电视剧，大家听听这段录音就知道他到底是谁了。 你让我跪下就跪下，你个小畜生。 大胆大胆， 你敢吓唬我，我就大胆，怎么着吧怎么着吧怎么着吧啊，怎么着吧。 你倒真的是什么都不怕啊。 你也是来等着见皇上的 啊？这个地方我倒是常来。 哎，你快到这儿来跪下啊！这个地方规矩太多，上当先说你。哎，这， 我上岁数了，腿脚不好，我就坐这儿吧。 嘿，反正现在也没人，我也坐会儿。你这袍子做得不错呀啊！ 你叫李卫。 你也知道， 他们都告诉我了，你假冒钦差，胆子不小。如果让你去当一任地方官，那么你会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呢？ 我呀、我怎么着也得比他强吧。 其实刚才这个电视剧里出现了男主的名字啊，跟他男主跟这个李卫对话的是谁呀、他还拉人家袍子， 对，这个电视剧可能大家都看过，所以我看这个大家答对率特别高啊。 嗯，几乎没有答错。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这样的，是李卫啊，他这个李卫当官这个电视剧，当时这个片段呢是说他去拜见这个康熙皇帝，当然也是在这个当时还是四爷和十三爷的雍正以及雍正的弟弟允祥，他们把李卫带到了康熙的跟前，然后因为这个李卫他无法无天呀，大胆包天呀，所以他跟康熙啊就毫无那种畏惧或者是敬畏的感情，跟他就是有点用现代话来说有点放肆，所以说他这个性格呢，可能雍正后来当了皇帝，觉得他哎呀还是应该稍微收敛一下，虽然是宠臣，但是也应该对吧进行一下业务训练， 还得进修进修。 对、嗯，然后就有了这么个问题。但是具体的事情啊，咱们史实还是请李老师来给我们讲讲。 嗯，把李卫就派到了这个卧佛寺去了。 是这样，不是。是超盛啊，就是卧佛寺的一个主持叫超盛，这是雍正钦点的一个主持。其实超盛嘛，这个虽然他跟这个雍正皇帝交往不过三年，但是他受到这个皇帝的肯定是最多的啊。皇帝给他还赐了这个银印哈、啊，封了这个禅师的这个号哈、啊。那么这个超盛在有一年这个回家省亲的时候呢，他就看他父亲去，雍正皇帝呢就。告诉他就请他让他啊命令他让他到这个直隶总督驻扎的那个保定的这个李卫，当时李卫是在这个保定驻扎的啊，说过保定的时候呢，你去替我那个教育他，开导开导他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超盛呢就按照皇帝的旨意呢，就去了，那么李卫在接到皇帝的这个命令的时候呢，李卫就马上给皇帝，那个时候他已经懂事了，不像那个电视剧嘛， 那时候还是 年轻， 初出茅庐， 也是个少年。 李卫就很聪明了，他马上就给皇帝上奏折说，他说。说您太爱惜我这个臣工了哈，说简直是无微不至，您怕我愚钝哈、啊，所以让这个这么别人不轻易见的这样高僧来开导我，我能够跟他去那么亲近的去请教他啊，说这实在是让我太感动了。那么超盛呢，在跟李卫这个谈完之后呢，超盛也给皇帝啊。这个汇报一下，说我这个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那超盛很有意思，超盛就这么跟皇帝报告了，说李卫啊，虽然他很忠诚，说他一心诚笃啊，而且有向上的志向，这都没有问题，但是领会全无半点， 悟性太差， 悟性太差， 就是态度很好，但是 所以雍正就批雍正说，这就是所谓的一窍不通啊。说的也离得太远了，差得太远了。但是呢，你回来的时候，你还要不要省力气，你还要再去给我开导，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还要 让他有个窍， 不抛弃不放弃， 不放弃。 啊，结果回来呢，又去看他了。 肯定又去看他了。那么我们看哈，这个雍正雍正十三年他不是这个死了嘛哈？我们说这个驾崩了啊。那么当时乾隆只让雍正身边有很多这种高僧啊，这种僧人哈、啊，只让这个超盛和后来的卧佛寺主持青牙回来瞻仰子宫，其他的都没有让他回来。 哦， 看来很重视他啊， 嗯， 很信任他。 对，这是皇上，我们说雍正、李卫和卧佛寺的一段渊源啊，我们今天。 说明当时的住持其实还是无论是这个思想上还是文化上，说明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哈。 对，其实我们下面的节目就要聊聊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历代文人其实和寺院和僧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再出一道题啊，我们说西山文化带作为北京的一块风水宝地，自古呢就活跃着很多文人，那下列哪一位才女她曾经写过关于卧佛寺的文章呢？这道题我觉得小编文杰出的有点难啊。 A. 丁玲 B. 冰心 C. 脂砚斋 D. 林徽因。这次再答对了一定送一份礼物啊。这个我们这次的这个文创产品是由北京朝外这个石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的文创产品一份。那咱们下面就要说说这个其实历代文人和寺院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一些经典的唐诗宋词里就能体会到，大家现在想啊， 比如说唐代的诗人张继写过《枫桥夜泊》，这里面当然是和寺院有关系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当然你今天去苏州，那寒山寺在城里头了，原来不是那样的，城小。还有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还有一个典故推敲啊，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贾岛啊，就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啊，用哪个字呢？用敲更好啊。 对， 你看历代文人 特别美哈。 对，考大家一个歇后语，这个高粱杆当顶门杠，下一句是什么？ 米夏姐是我们这个文艺广播的歇后语台柱子。 没有没有没有，班门弄斧啊，大家就闲篇打一打。咱们可以说说为什么，你看文人皇上啊，这个他们和寺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像定期做心理咨询一样啊。 我想听听文杰老师，听听文杰的看法。 嗯，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文人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文人他跟士大夫不一样哈？因为文人他可能书生也是文人，他在考取功名之前也算文人，当然他如果说真的入仕了，那么他也是文人。就是文人他有好多个不同的层级，他跟寺院这么一个打交道，我觉得他可能是从这个还没有考上学，他郁闷了，他去寺院里，对吧？如果他穷的话，他可能还得去寺院里边去这个当，就去求个这个施舍。寺院在古代也是有这么一个慈善的作用的。 嗯， 但如果说他真的入仕了，当了高官，他有时候可能真的是需要面临这个，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不是说嘛，叫这个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哈，他可能还是有这么个文化背景在。 嗯嗯，李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就像刚才米香老师说，这个寺庙可能有心理这个 是 这样的。 心理 说的，我觉得我同意文杰说的，就是知识分子哈，我们说过去的古代这个士这个阶层哈，知识分子有文化的这个阶层。他这种隐逸思想，我觉得是，如果我们追寻一下的话，我觉得是隐逸思想，在他内心里面的这种隐逸思想，就是刚才文杰说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哈，就他们都有一个心结，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辅佐帝王哈，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如果没有这种机会的时候，那么他我归隐了哈。其实大家最羡慕的是谁啊？白居易，对吧？什么待遇都有，然后好像还很这个超脱哈，超然这个世外似的，大家都仰慕的。其实他们一方面呢是觊觎朝廷这样的一个机会，另一方面他们又很羡慕超然世外的生活。而寺庙里边，他们去跟这些高僧谈僧论道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有一种心理疏导的作用哈。 嗯，对，无论是 美谈 啊，也偷得浮生半日闲哈。 对，其实原来的官员都是经过科举考上来的啊。文人嘛，是吧？在仕途中遭遇风雨，遭遇不平，或者在人生中遭遇窘境，他都希望到这一片清净的土地上，在这个寺院里能够净化一下，沉淀一下，是吧？ 是 这个大师指点一二，是吧？人生困惑的时候，来到寺院清净心啊。所以文人墨客留下了很多关于古刹古寺的这些经典诗句，也是非常具有禅意的，也非常的美啊。那我们知道，其实李老师啊是专门研究红雪啊，研究曹雪芹的。其实曹雪芹的故居和这个碧云寺距离真的不远，就是李老师说。曹雪芹肯定来过这儿，他爷爷来过这儿啊。来，文杰， 我原来去拜访这个曹雪芹纪念馆的时候，我看到卧佛寺了，但我没进去。对，他在 植物园里头，就是那次刘墉老师接待你那次哈。 对对对，嗯，我其实我对于卧佛寺来说，我因为我是其实是把它看作一个文化现象，一个文化坐标的。我觉得像曹雪芹，他在卧佛寺里边就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卧佛寺对他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可能不是说他就是真的就去皈依了或者是怎么样，可能真的就是他在跟这个卧佛寺在他旁边居住的过程当中，他的受会不自觉的会受到他的一些这个文化影响。 你是说对他的 作品 对他的创作会产生一定影响？那是肯定的啊。就是我们看到查资料的时候知道，卧佛寺因为它历史很悠久了，我们看到曹雪芹的爷爷的朋友像朱一尊呐、宋洛呀、 这些王室他们都到过卧佛寺，而且都有过写卧佛寺的这个诗留下来啊。那么曹雪芹呢，他居住的这个我们后来叫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啊，整白矶村那个地方呢，它和卧佛寺相距不到1公里，也就 1.5 里的样子哈、 哦、 就是那边的庆生，那边敲一声钟，这边在他住的地方是可以听到的，所以在他的朋友诗里边也反映了这个距离哈，和这个卧佛寺的钟声啊对他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影响啊。那 其实在《红楼梦》里边，是不是像这个铁槛寺、嗯？我看有些人哈，就是考究说，这个铁槛寺是不是其实反映的是这个卧佛寺哈？有这种一种说法，您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作家在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他来源于生活，他写了他熟悉的生活，但是我们不可以一一对照。就是他曹雪芹不仅到卧佛寺啊。香山周边的这些寺院他都去过呀、 嗯、 他跟这些高僧都有交流都有交往啊，所以在他《红楼梦》里所反映出来这个寺院他不一定就非要指向是卧佛寺。 嗯， 你包括文杰刚才问我就是那个二度梅的问题哈、 啊， 二度梅的问题， 说说二度梅 啊，就是卧佛寺里边在我记得是天王殿前面的东侧有一棵二度梅，据说是种植原来的那一棵是种植于唐代就建寺的时候贞观年间种的，但是后来在战火中它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后来又发芽又长出来又活过来了哈，又开花了，所以它叫二度梅，第二次生命嘛，二度梅这颗腊梅。那么在《红楼梦》里面文杰说也有反应嘛，对吧、 嗯、这个梅开二度就是这种植物真的有这种 真的有 现象，所以才有梅开二度这个词儿是吧？ 对、 哦、 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曾经查过，就这颗二度梅哈，我们说这个腊梅为什么在史籍里边没有记载，没有记载，我们都是从、 嗯、 口耳相传，我们的老职工这样一代代传说这颗梅是二度梅， 它长得很粗壮吗？ 不是，它是一种灌木式的、 嗯、 就不是那种有主干的哈。 对， 我想 腊梅不是梅，其实 腊梅不是梅，对 对 对对。 你看它那花朵和那梅花决然不一样，腊制的 腊制的腊制的、 嗯、 但它很香， 对， 很香。 嗯， 嗯，它只有开花的时候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不开花的时候没有香味的时候它太平淡了， 光秃秃的灌木而已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没有记载，也许是这些文人看到它的时候不是它最好的时候，没有花香哈、啊、 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没有在最美丽的时候遇到、 啊、 对 对 对对，所以 也许是这样、啊、 也许是这样的， 因为花期也不是很长。嗯， 对对对，是是是。但是那个红楼梦里头其实有一回其实、确实是说到了，说这个怡红院里头它那个海棠是枯萎了一年， 妖花 啊、对，被称为妖花。这个是在第94回，要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翻一翻。 对，可能会有这样生活的积累让他信手拈来写到了作品里。 对， 对， 一定是生活给予他的某种信息和指点。 对， 对、 其实刚才我们出了一道题，就是说下面哪位女性作家写过关于卧佛寺的文章，我们很多朋友啊，像山还有韩志还有健康士服他们都答对了。下面我们要说一对夫妻和这个卧佛寺之间的关系啊，这就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先生啊。他们俩是什么年代哪年来到这个卧佛寺的，在这儿做了什么？ 1932年，他们当时是这个营造社哈，对这个西山做了一下考察。当时这个梁徽因和这个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来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原来文杰说，让我先讲一下，就卧佛寺第一道牌楼就是这个，我们进山的时候，在卧佛寺坡下边看到那个智光重朗牌楼。 嗯。 那个当时梁思成来的时候啊，梁思成对这个牌楼啊也有几句话说的挺逗的，我看到这我也想笑，他说前人做事肯定是比我们要强的，他说这个牌楼如果是前人做无论如何不会做成现在这个样子，要大方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看到的牌楼是拿两个四根小柱子上面加一块横板，就上面写着这个智光重朗了。 嗯， 这个牌楼毁了，当时寺里的和尚又没有钱那么多钱来建它，又但是又不能没这个牌楼，所以就弄几根柱子，就弄一个板子就在那儿。他说 这也不知哪位和尚化来的酸缘，讽刺了一下， 也是无奈之举。 对，梁思成他们那次考察呢，他给了卧佛寺很高的一个评价。他说，在北京就是现在能够看到的，像卧佛寺这样的平面，就是七堂伽蓝式的这样的唐代的这种建筑格局，几乎已经没有了，几乎是唯一的。所以他这个评价，我觉得是对卧佛寺的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定位，就是它的历史价值，从建筑上的历史价值。 对，我在这里补充一个背景吧，它是这样，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这一对夫妻哈，他们为什么非要就是执着于这个唐朝呢？是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梁思成跟林徽因啊，他们是在1924年，他们是结伴共赴美国去就读的，读的是这个建筑系，宾夕法尼亚大学哈。当时在国外，他们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在国外就学的人啊，他们就特别爱国。当时有一个日本学者哈，就说起来说中国不可能看到完整的这个唐代的木质建筑了。然后这一对爱国夫妻啊，就特别的，也是有点愤慨。然后他们就立志回国之后一定要找到这个唐朝的建筑。他们俩率队啊，走遍这个大江南北。当然，首先就是要在北京这块找。然后就找到了卧佛寺。在卧佛寺这里呢，虽然说是这个建筑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这个唐代的这个格局，实际上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哈。最后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了这个当时的杂志上。 所以正确答案现在也出来了。就是应该是林徽因是吧？ 对。 我们的听众啊，健康是福答对了，还有韩志也答对了啊，山也答对了啊，还有一位听众磐石也答对了。一会儿我们要从这四位听众里选出一个幸运听众。春天北京最美啊，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个时候西山可能比咱们这儿温度能低一点，很多朋友没有去过卧佛寺，听了我们的节目希望你可以去啊。没去过也没关系，我们的文杰呢精心做了一个关于卧佛寺的片花，用声音告诉你那里是什么样子，我们来听听。 北京西山卧佛寺正式名称为十方普觉寺，位于北京市西山北的瘦牛山南麓香山东侧，距市区30公里。原名兜率寺，又名寿安寺，以后经历了各朝代的扩建或修复，寺名有所更换。清朝雍正12年重修，改名十方普觉寺。十方普觉寺坐北朝南，分三路布局。中路有牌坊、功德池、钟鼓楼、山门殿、四大天王殿、三世佛殿、卧佛殿、藏经楼，两侧有达摩殿及西多太子殿等配殿。东路院为四僧起居处，有6进院落。西路包括3座行宫院，故东西两路有3宫6院之称。寺院殿堂布局沿袭唐代伽蓝七堂的法式，在北京一带非常少见。由于唐代寺内就有檀木雕成的卧佛，卧佛殿内也供有铜铸卧佛像，因此老百姓把这里叫做卧佛寺。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在这个春天里，您能够走进京西我们北京的卧佛寺，看看那一尊已经快700岁的卧佛。也特别感谢李明新老师光临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感谢文杰，感谢收音机前一路陪伴的您。我是米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